都一直在不由自主的狂奔，现在眼泪流完了。好的，这个呢是非常正常的，在做前世的探索的时候，如果这个印记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话，那么你会感受到这种情绪。那么当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要允许情绪经由你的身体自然的去表达出来。好，那么现在每个人跟着我一起，我们重新再次进入到阿卡西里面。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 takru。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识之名，以 tak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的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每个同学再次的进入了阿卡西里面。那么，我希望大家诚实的去看一看，你最不愿意面对自己的什么方面，或者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你一直在逃避面对自己的哪个方面，哪个面相。Top 说懦弱，好的，懦弱，好。你们俩去看一看，这个懦弱平时会展现在生活的哪些方面？怡然如故说虚荣，你也去看一看；慈悲，好，你们也去看一看，这些平时都展现在生活的哪个方面？其他同学有拿到答案吗？刘新华说：“逃避太强势的人不敢面对那些人。”好，你在说一个现象，但是你一直在逃避自己的哪个面相？大不说在强者面前会失言。高能量宝宝说：“最不愿意面对自己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好的，好，现在没有拿到答案的同学继续去拿答案。你们拿到答案的话，可以公布出来，让我知道你们拿到了。有时候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已经拿到答案的同学，你们接着去看一看，有什么相关的前世故事跟这方面的联系最为紧密。小曼说虚弱软弱，绿茵说缺乏热情。好的。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有什么相关的前世，或者对于你这一块影响最大的一个前世，去把这个故事找出来。不敢表达自己，狡诈，曾经欺骗过别人，有比较就会有自卑。好的，去看一看，对你这一块影响最大的一个前世，去把这个故事找出来。面对困难会逃避，好的。Top Curry 说，看不到故事，突然闪现的只是一个穿军衣的人，然后就追踪不到了。没关系，继续去试着将刚才的那个画面召回，然后试着去理解，允许自己打开自己的内在感官，你可以的。还是像刚才那样，试着去拿一个完整的故事。拿到了故事之后呢，可以分享出来。好，怡然如故说，有一世做女人时被强势的人看不起，并受欺负，试着去拿到整一个故事尽可能的完整。好，Top Curry 说看到的很模糊，大概有坦克之类的，在战场，是不是我临阵逃脱了？感觉上不是士兵，像是一个军官指挥的。好。继续允许自己去看到什么呀？整一个故事，他是为什么去逃脱？ 随着你不断地去允许自己，你的内在感官会越来越打开。积极说，被人嘲笑和迫害，就是感觉被当众羞辱的感觉。好，试着去拿到整一个故事。高能量宝宝说，要丫鬟们伺候着很舒服，喜欢享受，不喜欢辛苦做事。好呢，去拿到整一个故事。其实在这个拿故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直要大家去拿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这个过程就是你不断的去允许你的内在感官打开，而当你能够拿到越来越多的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也会越来越丰富。所以说呢，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的去拿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而且越细节越好。刘新华说，我看到一个南征北战的首领，敢做敢当，独当一面，最后有一次战争中被俘虏了，进入监狱严刑拷打。好，非常的好。 Top Curry 说，好像是自己的手下兄弟死伤太多，不想再战斗了，不想再有伤亡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哈，随着自己允许自己越来越敞开的话，你可以拿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不要去害怕，因为在你自己的阿卡西里，你是绝对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好，那么已经拿到故事的同学，可以请阿卡西记录，将你内室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你可以去感知一下他那个时候作为角色的形象。依然如故说，那一世好像生活在女人堆里，互相妒忌排挤，生存很艰难。好的，可以请阿卡西记录，将你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面前，你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去了解他那一世完整的故事。刘新华说，在监狱中每天严刑逼问，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小曼说，一个宫里的女人看得见身形，看不见脸。好的，慢慢的让自己试着关注到细节上，去感知他的脸型、他的头发、发型、所有的一些装饰、他的眼睛、他的鼻子，慢慢的从这些细节上面去感知。他哥里说，看不出哪国人，是一个军官，有军衔之类的挺多，感觉不大一般。好，那么你直接跟他对话，直接去问他，他的故事是什么，让他来告诉你。好，小曼说，头发高耸，身材消瘦。好，非常的好，你可以跟他聊聊天，去看一看他那一世完整的故事，然后你可以去问一下，他那一世是想要体验什么。一人如故说，他那一世因为受排挤，心情郁闷，很早就过世了。好，可以问一下他，他那一世为什么受排挤。好，依然如果说问完他，我心轮都堵得慌。好，去体验一下这样的情绪，感受一下这个情绪是什么。怨恨。好，如果有感觉到任何情绪的同学，静静地跟这个情绪待在一起，不要去抗拒，充分地去体验这种情绪。 Top Curry 说，欧洲的一个军队的高级长官征战沙场，英勇无敌，就是沾了太多血，突然看到死伤的兄弟，意识到不该战争，不该有死亡，希望和平，所以就逃脱了吧。好，你去问一下他，这一世是想要体验什么。高能量宝宝说，美丽立体的脸带着严肃，体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很享受。好的，他科瑞说，体验到了战争的冷酷无情血腥。好，那么已经拿到答案的同学可以继续往下走，请求那一世的灵魂以光和爱的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形态上的明显的一个变化。 那就说明他已经脱离了角色，站在角色之外去看待这一切。那么你就可以问他，他从这一世学到了什么？小曼说，他说，我就是来地球玩的，谁知道这么难受，把我关在这个院子里快憋死了，我想要出去啊。那你可以去问一下他，他这一世来到地球是想要体验什么？小曼说，居然说的是南京话，我醉了。好吧，棒棒的。好，每个人再接着去问他。高能量宝宝说，体验众星捧月的感想，头胀胀的拿不到故事。好的，可能刚才的时间太长了，刚才你拿到了，没关系，可以再稍微休息一下。你如果觉得现在头很胀的话，那么你现在先退出阿卡西做一下落地，然后觉得调整好了再进来。刘新华说，他说一辈子争强好胜，到最后闹得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不要再出人头地了，要居安思危，防范未然。好，那么大家接着去问他，他那一世的经历给你的今生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向往和平、仁爱，只想玩乐享受，不想做事。好的，所以 Top Curry 你可以看到，这种向往和平、仁爱，在你看来好像是对自己，认为自己很懦弱，对吗？好，那么已经拿到答案的同学，可以请求他对来自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没有拿到答案的同学继续拿到答案。怡然如故说，不要高于或落后于人，处在中间位置最好。小曼说，她告诉我不管啥情况自己玩好，管别人干嘛。好的，那么请他对来自于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那么当他开始了，你会有感觉。当你感受到疗愈的能量时，指引自己全然的敞开，接受清理和疗愈的能量，并且用呼吸配合他的疗愈。刘新华说，对今生的影响是悄无声息，默默无闻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我没有我都是一样的。好的，要求他对来自于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好，绿茵问，这几天嗓子一直不舒服，也是在疗愈吗？是的，它是属于一种清理或者是一种排负，所以不用特别担心。好，已经完成的同学请按一让我知道，没有完成的同学继续完成。好的，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那么我们可以去问一问他，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任何伤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么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记得尊重他的回答，一定不要强求，因为他的答案一定是基于对你们双方的至高利益。如果他愿意和你合一，全然的敞开自己，请他以光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身体，那么这样你就收回了一个灵魂碎片。而如果说他愿意离开，那么在接下来可能你们不会有共同的体验，所以将爱和祝福集中在心轮，送他离开。好，这个过程进行的怎么样了？大家给一点反馈。好，刘新华说他不愿意和我合一。好，尊重他的选择，然后把爱和祝福集中在心轮，送他离开。好 ，Top Curry 说离开，还没有体验完。好的，非常的好。怡然如故说他很高兴离开了。高能量宝宝说，老师还没说完话他就合一了。好的，小曼说，一束光进了我的心轮。 依依说这是一个比较主动，老师没提出来这个问题，他在疗愈完了就说要合一了。好，叶兰说愿意，很开心。好，刘新华说为什么我不愿意他离开呢？西蒙很伤心。然后你问一下自己，这是为什么？好，那么大家可以去，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恐惧题，就是去看到了引发自己恐惧的那个前世吗？现在每个同学试着去将那一世的那个灵魂招回来，然后让他以光和爱的形式出现在你们面前，继续去问他，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伤痛，不带任何业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记得，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尊重他的答案，因为他的答案一定是基于对你们双方的至高利益的。如果他离开的话，只能说明他留下来对于你来讲，或者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他如果会留下来的话，那么来自于他那一部分的力量会慢慢的融入你之内，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你会感觉到可能会，你内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甚至说是他那边的一些特长，或者说是他那边的一些比较有优势的地方，会慢慢的在你的身上所展现出来。意义说，然后变成一道白光，围绕着我转了几圈，最后变成星星点点的进入了我的体内。好的，非常的好。别人如果说愿意合一，那么就让他以光的形式与你合一。好，已经完成的同学，我们可以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仪式会影响到你同样的一个问题。就好比说 Top Curry，你怕蛇，那么呢，大家可以现在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事对你这一块同样一个主题的影响会非常深的，然后试着去拿到故事。好，Top Curry 说旅游还是探险的时候在森林里。好，非常好，去拿整个故事。貌似也是踩到了，看来以后我真得注意脚下，不去森林了。好的，拿到了故事之后，请阿卡西记录，将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去跟他沟通，去了解他的整一个故事，去了解他那一世他是想要体验什么。然后大家试着将刚才做过2遍的这个流程再做一遍，在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提问，我会随时解答。Top Curry 说：“看起来装扮很 fashion 的小伙子，就是喜欢游山玩水和朋友在一起。”好，非常的好。他说：“完了，和我现在的状态一样，也喜欢山水，得穿太空服出门的下次。”好，不用去担心，你的这些担心都是由情绪去引起来的。试着将整一个过程做完。依然如故说。当老百姓时，有一次在街上被骑高头大马、官服的人围起来，跟被同时围起来的人一起跪在地上，当时心里很害怕。好的，非常的好。大家试着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把整一个过程走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们自己对这个整一个过程的掌握度。好，Top Girl 说他已经送走了，欢送。好，非常的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话，大家还是继续在你睡前打开阿卡西，然后直接请求那个进入了阿卡西之后呢？你可以直接请求阿卡西记录，针对你的个人情况， 为你进行疗愈。那么在请求之后，所有一切的疗愈的能量都是最适合于你自己的。那么敏感一些的同学可能会感知到浑身像被雾一样的能量围绕住，那么你所需要去做的就是静静的去感受这种能量，允许这种能量遍布你的全身。那么随着你的每一次吸气，将这些能量吸入体内，每一次的呼气，将体内所有的不舒服、担心、焦虑、伤心、难过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和体验全部都呼出体外。然后同时呢，再用吸气吸进这些疗愈的能量进行补充，这些能量全部都是针对于你来说最有效的疗愈能量。那么如果大家有做冥想的习惯，那么你就不妨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坐着和躺着都可以。那么特别的就是说，当你在阿卡西记录之内，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那么有两种方式，比如说你身体的特定的一个部位不舒服，那么你可以吸入这种疗愈的能量，然后有意识的将能量引导到不舒服的位置，或者呢，你可以在不舒服的位置直接画上疗愈符，然后读音三遍阿古纳。那么这个疗愈的时间可以控制在20分钟之内。那如果说是想要得到阿卡西整晚的一个疗愈的话，就可以在关闭阿卡西记录之前，然后告诉阿卡西记录，在你关闭阿卡西记录之后，持续为你疗愈一整晚，然后关闭记录出来，那么记得落地，然后之后这些疗愈的能量它就会继续自行的去运作。好，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哈，今天的整一个对于前世造成的业力和影响进行清理和疗愈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你读到自己的哪一世对你今生的影响非常大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主题进行相关的探索，完了之后呢，你想要去了解哪一世对你对于这个主题在今生的影响最大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去试着去读这个故事，而在读故事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将这个故事读得更加更加的完整和细节一些，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你不断的去开发，去锻炼你自己的内在感官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可以请阿卡西记录将你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你可以跟他去对话，了解更多的一些细节。那么当他出现的时候，他肯定是以角色的形象去出现的，你可以尽可能更加细致的去感知到他的每一部分的存在。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你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或者一个画面，不要着急，允许自己更加的去敞开自己的内在感官。那么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引导自己去从每一个细节去感知，而所有的细节拼凑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整体，这个对你们发展自己的内在感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当它出现了之后，你可以去问他，他那一世的整一个故事，完了之后他那一世他是想要体验什么，然后你就可以请那一世的灵魂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外在的形态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而你发现了它的外在的形态变成了光啊、天使啊，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形态，只要跟它之前的那个角色的形态不一样了，那么呢，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经脱离了这个角色，然后你可以去问它说，哎，你这一世你实际上学到了什么，并且他的那一世对于你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而当你确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时候呢，当你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他对来自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 那么当它开始了，你就会有感觉，然后全然敞开自己，用呼吸去配合这个所有的一些疗愈。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把那一世拉到面前之后就立马要求他为你疗愈，一定要让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的时候才能进行疗愈。因为当他还是角色的时候，在角色的时候，他所有体验的一些痛苦跟你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没有办法为你疗愈任何，所以呢，一定要让他脱离角色，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的时候，那么这样疗愈才会发生。然后当疗愈完了之后，那么你可以试着去收回这个灵魂碎片。你可以去问他说，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任何伤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记得一定要尊重他的回答，因为他的回答一定是基于对于你们双方的至高利益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同学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会非常非常犹豫，他不知道是要跟你合一还是离开。当他出现犹豫的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事实上当他脱离了角色之后，他可能还仍然有哪个结没有打开。这个时候你可以请求阿卡西记录为他进行清理和疗愈，而当这个过程完成了之后，当你再问他是否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不带任何伤害的与你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么他应该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那么如果他愿意跟你合一的话，记得让他以光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身体，这样你就收回了一个灵魂的碎片。那么他那一世的能力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慢慢的在你身上去体现。然后如果他愿意离开的话，那么你就将爱和祝福集中在心轮送他离开。那么在一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我们会画上那个疗愈符，那个连接符，然后呢会有一个祈请词去进入和出来阿卡西。那么在二阶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让整体的一个阿卡西与你完全的合一。那么在与你合一了之后，那么就不需要这么繁琐的动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在二阶里面的话呢，昨天我们也说过，我们会讲到市面上面很多的大部分的疗愈方法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并且呢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去看一看你给自己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而你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是围绕着你给自己写的剧本展开的。那么当你看到了这一切，你就能够真正的知道应该为自己创建一个什么样子的更适合的剧本。二阶的课程是在下个星期五到星期天的晚上，也是同样的时间。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或者找派去进行报名，或者是相关的咨询。那么今天这三天的课程就到了这里，但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会持续的去和大家在群里去进行互动。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群里去问。然后派想要去告诉大家，记得不要固着于任何的自我角色，不论能够给你带来的是欢喜还是罪恶，永远记得你是更多，跳进更多的未知，未知里有真正自己。当大家开始知道我是这个，我是那个，然后发现我不仅仅是这个，我不仅仅是那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不是这个，我也不是那个，你可以是任何，你也什么都不是。然后当所有的自我框架被打破了以后，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如你想象的那样的神圣和美好。人往往最难面对的是自己，而在这一生或者是在生生世世里，你只会遇到你自己。好，那么这三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那么提前的祝大家晚安。 有问题的话，我们在学院群互动。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晚安。